会共同推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届时世界各国冬奥健儿将齐聚北京，感受北京的深厚文化魅力，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和真诚，感受中国的发展和进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当中，极具挑战和观赏性的高山滑雪比赛和有雪上 F1 之称的雪车雪橇项目都将在延庆赛区呈现。作为北京市延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延庆区曲艺工作者发挥非遗项目的特殊优势，用评书这种曲艺形式展示延庆人民喜迎冬奥、服务冬奥、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28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28回，延庆非遗迎冬奥。秦韵声声庆盛世。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序幕即将拉开，全世界的目光将投向中国的北京。北京的延庆区作为冬奥会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诸多项目的比赛现场，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荣耀。延庆啊，古称下阳川，又有归川之名，那真是名山胜水，钟灵俊秀。就在这片19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东有经过1亿4000万年进化形成的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南有巍峨壮观的八达岭长城，西有沁人心脾的康熙草原，北有风光俊秀的龙庆峡，真可谓是风景众多，美不胜收。非但如此，延庆地区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从而衍生了丰富的非遗项目。延庆区的非遗项目可以说是种类繁多，您别看这些非遗项目平时都默默耕耘，可是一听说冬奥会要在自个儿家门口举行，一个个可就跃跃欲试，争先恐后了。他们都希望用自己的作品表现冬奥，让延庆非遗走出延庆，走向世界。卓琴区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海洋先生历时3年，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精心琢制了2张传世名琴，取名雪龙雪凤。就在2020年9月29号上午，天空中飘着蒙蒙的细雨，悠远空灵的古琴之声此时飘荡在张山营镇东门营村这座古老的村镇之上。此时区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海洋先生带着他历时3年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精心琢制了2张传世名琴雪龙雪凤来到了这里，为村民抚琴吟诗。这古琴的历史那可以说是相当的悠久，古琴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历来史学家是众说纷纭。今天呢，咱们这不是学术研讨会，我单给您说这么一段传说，说说这个古琴的历史。这古琴是谁发明的呢？相传是咱们华夏民族的祖先伏羲发明的。 这伏羲的母亲当初还没生伏羲的时候啊，有一天在这个沼泽边看见了一个巨人的脚印，觉得特别好奇，上去这么一踩，突然间呢就觉得是一阵眩晕。回家之后不久生了一大胖小子，这大胖小子跟别人家的不一样，是见风就长，没多久长成了一个大巨人。他的母亲啊就给他取名叫做伏羲。这个伏羲那可真是聪明能干啊，他是养牺牲星包除，定姓氏制嫁娶，创八卦造书器，作假历是星礼月。单说有这么一天，这伏羲啊在四处巡查，但见得西山梧桐树林那边是霞光万丈，瑞彩千条，就看呐有两只五彩斑斓的巨鸟从空而降，一下可就飞进这树林子里去了，栖息在一棵大梧桐树上。这时候您再看空中的飞鸟，可全都停在这棵大梧桐树四周了，跟这儿齐声鸣叫，有如朝圣的一般呀。伏羲看到这个景象那非常的惊喜啊，赶紧把树神给叫过来了。树神，我来问问您吧，这是一只什么鸟啊？怎么它一停在这儿，别的鸟都围过来冲着它叫，跟朝拜似的呀？树神一看，哎呦，您不知道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凤凰。这个雄鸟叫凤，雌鸟叫凰，它呀是德顺义信人，五德俱全的吉祥之鸟，号称百鸟之王。所以他停在这儿，别的鸟都得围过来向他朝拜呀。伏羲听到这儿是恍然大悟，哦，我听说这个凤凰通天彻地，懂五阴知九德，非甘甜的泉水他不饮，非梧桐树他不栖息呀。看来他停的这棵树那必是梧桐之中的神品，要是用这棵树的木料做成乐器，可以让人们呢通天地之灵，繁衍生息呀。几年之后，这个伏羲呀再次来到西山这片梧桐树林，到这儿一瞧是大吃一惊，怎么呢？就在前几年的这棵大树本来是枝繁叶茂，现在再一看呀，是枝叶飘零，树干干枯，一片枯萎的样子。伏羲一看很难过呀，赶紧又把树神请出来了，这树这是怎么了？树神一看长打嗨声，唉，您是不知道啊，自从您上回看到神鸟凤凰之后，他们呢就不知去向了，这棵灵树也好像在等待着凤凰回来，可是这凤凰好几年都不来了，这棵灵树啊伤心了。伏羲一想，当初百鸟朝凤，这大树是一派生机盎然，如今凤凰不在，这梧桐树也消失了光彩，我要想让这个大树的生命得到延续，就得跟这凤凰学，这凤凰不是懂五音知九德吗？我就得用最美的声音让这棵大树复活起来。想到这儿，这伏羲啊向这大树拜了三拜，然后找了这么几十个能工巧匠，小心翼翼地把这棵大树可就给伐下来了。从这儿之后，伏羲按照周天三十三之术，把这个梧桐树啊断为三节。他用手啊弹弹这个上节，这个声音太轻；又用手敲敲这个下节，这个声音太浊；最后啊，用他这个手在中段上啪，轻轻这么一点，声音是清浊相济。于是伏羲就让能工巧匠用这棵梧桐树的中段按照一年365天的数字琢出了一张长3尺6寸5分的琴坯，又按照48节之数定下来前宽4寸后阔8寸，然后把这个琴按照天圆地方的概念，底板设计成平的，面板做成半圆状，代表了天地同心，又按着阴阳两仪 在这个底板上留出龙爪凤泽，最后找来五根弦，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意，配上宫商角徵羽，定上了琴弦。最后按着百鸟朝凤的情景，创编了驾变这支乐曲，通过这支曲子来纪念梧桐之意，凤凰之德。从那以后，只有贤德之人才能定律抚琴。后来中国有许多的名琴师啊，春秋战国俞伯牙您这都知道，伯牙鼓琴而六马倾斜呀，就是说俞伯牙一弹琴，连这马都抬起头来听，不吃饲料了。但是再好的琴师，您得有人给您做琴。这个做古琴有个专用的名字，叫做琢琴。哪个琢字呢？左边一个石头的石，右边啊一个一斤两斤的斤，搁在一块儿，这字念琢。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斧子使劲的砍。被誉为归川骄子的海洋先生，从2000年开始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延庆，先后创办了上古草堂古琴文化园、归水琴社，秉承古法琢琴技术，琢制出许多具有代表归川地域性文化的传世良琴。像这样的名琴就有归水落霞、海坨松涛、长城魂。为了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海洋先生啊历时三年精心琢制冬奥纪念琴雪龙雪凤，以表达归川赤子的美好心愿。说实话，这两张琴那来之不易啊。当初为了选择上等的木料，海洋先生可以说是跑遍了大江南北，最后才在这个成千上万的备选当中把这个最好的料选回来。既然您叫雪龙雪凤，那您就得有冰雪洁白的气质啊。这可愁坏了海洋先生了。怎么呢？这个上白色的大漆那肯定是不行，这个漆太厚，这琴音呢就不好听了。后来海洋先生一想，大漆不行，我换这个珍珠粉看看行不行。这珍珠粉一上啊太轻，固定不住。后来有人给他出主意，不行你用鸡蛋壳磨碎了试试。海洋先生为了这个专门去了一趟永宁古镇，专门找这个白皮鸡蛋买了好几十斤回来，回到家把这鸡蛋壳包下来，用粉碎机打碎了之后，这么一试还是不行。试来试去怎么都不行，最后还是通过区非遗中心帮着海洋先生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啊，非遗中心组织了一次非遗大师培训班，让这些非遗传承人到清华大学工艺美术系去学习。海洋先生呢就找了漆艺专业的专家，专家这么一介入，这一下问题可就解决了，解决了白漆的问题，这两张名琴这才得以问世。就在金秋时节，张山营镇东门营村古庙前的广场之上，这时候啊桂花清香，众人宁静，耳轮中就听得琴声委婉连绵，有如山泉从幽谷之中涓涓流出。这个琴声围绕丛林，好似声声松涛传入幽静的山谷。张山营的背后就是巍峨的海坨山，在山上就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赛区。这美妙动人的琴声从指尖流出，伴随着蒙蒙细雨，带着阵阵花香，可就飘到了海坨山巅。雪龙雪凤的琴音和冬奥赛场上的飞龙赛道好像融为了一体。用海洋先生的话说，古琴艺术不仅仅是表演艺术，更是生活的艺术。古琴文化在乡村落地生根，让古琴艺术走进寻常百姓家，重塑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向世界彰显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音律之美。这两张古琴，一龙一凤 向着巍巍海坨山，向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展翅飞翔。古琴如果说是中华民族乐器当中的典雅至极，那么与其相比，这个坠胡可以说就是土生土长的土乐器了。在咱们延庆有这么一支退休教师组织的民族乐团，这就是北京乐龄金帆艺术团延庆分团，被称之为郊区民乐一枝花。您可别小看这支民乐团，曾经在国家大剧院、中央歌剧院、民族剧院这样的大型演出场所进行过演出，在各种比赛当中取得了不少好名次。这支乐团的创始人就是延庆区级非遗坠胡演奏传承人郝殿斌老师。郝殿斌老师的坠胡演奏师承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歌舞团坠胡演奏名家马光禄先生。这个坠胡啊，最开始的时候流传在河南山东一带，是河南曲剧、山东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这个坠胡的前身呢，就是一个小三弦。相传在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下谕旨撤掉了宫廷的戏班，艺人们呢只能流落到民间卖艺。单说有这么一天，一个艺人的小三弦被这耗子把表面这个皮给啃破了，这会儿马上要演出了，情急之下，这个艺人呢就找了这么一块薄薄的梧桐木板代替这个蟒皮，这么一试弹不了，但是他急中生智，把这胡琴的弓子拿过来了，夹在这两根弦中间，改弹拨乐为弓弦乐。这么一来，一个既可以演奏乐曲又能够模拟人声的乐器可就诞生了，这个乐器就叫做坠胡。郝殿斌老师自幼啊钟情于二胡演奏，十几年来遍访名家。2008年的时候，经过著名二胡表演艺术家徐蒋德先生的介绍，郝殿斌老师拜马光禄为师学习坠胡演奏。每逢节假日，郝殿斌都要把师傅请到家中来汇报自己最近练习的情况，每年暑假都要请师傅师母到延庆避暑，借此机会啊也向师傅请教。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马光禄先生特意为北京奥运会创作了一支坠胡曲子。当时因为马先生已经离休在家，所以这支曲子呀成了移情之作，没有拿出来公开发表过。但是这支曲子的曲谱一直在马老先生手里。10年之后，也就是2018年，87岁的马光禄老先生专程来到了延庆，把自己收藏10多年的几十本音乐札记和许多未曾公开的练习曲、独奏曲的手稿全部交给了郝殿斌老师，其中就有这支曲子。马光禄老先生嘱咐郝殿斌老师，再过4年，2022年冬奥会就要在北京举行了，咱们延庆啊还是比赛的赛区之一，到时候你可以把这支曲子拿出来与观众见面了。郝殿斌老师捧着师傅递过来这沉甸甸的曲谱，激动的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内心当中的喜悦了。一个年近90的老人，为了自己钟爱一生的坠胡艺术，为了这门艺术能够在举世瞩目的国际赛事上一路芳荣，那真是费尽了苦心呢。郝殿斌老师从那会儿开始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支曲子练习好、演奏好，一定要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比赛期间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就在练习过程当中，郝殿斌老师发现了，虽然民间演奏方法和表现手法非常的丰富，但是在表现现代感强的乐段的时候啊，仍有不足。您比如说，原来这个坠胡的指法在艺人当中多半只用食指和无名指来演奏， 很少啊用这个中指，这是因为坠胡的把位比一般弓弦乐器都大，如果要用这种指法在演奏比较快速华丽的乐章的时候就不够顺利了。而且在弓子的运用上，坠胡过去啊很多弓法都是半弓、半长弓、断弓、钝弓，很少有长弓的使用。但是这个长弓在演奏抒情乐段的时候就非常见功力。郝殿斌老师把自己的想法和马光禄先生这么一谈，老先生啊一点不保守，你呀需要在哪方面增加，需要在什么地方改进，就自己大胆的尝试去吧。得到师傅的支持，郝殿斌老师可就把自己浑身的本事都释放出来了，从坠胡的把位、音域到功法做了大胆的改革，指法上借鉴了三弦二胡的指法，甚至吸收了很多大提琴的指法，而且增加了长弓和跳弓的运用，这样演奏出来的乐曲那更富有歌唱性。这支曲子终于被郝殿斌老师给练好了，他把这支曲子演奏给自己的老师马光禄先生，马光禄先生一听好极了，这支曲子充分发挥了坠胡的特点，时而舒缓悠长，花点丰富，音色优美，时而慷慨激昂，音量宏大，刚柔相济，同时再加上坠胡演奏过程当中最值得一提的仿声功能，把人的笑声、欢呼声还有这打击乐的敲击之声全都融在这一支曲子里头了。一个人在台上演奏，感觉就像成百上千的人群在这儿欢呼着北京冬奥会的开幕似的。郝殿斌老师高兴地给这支曲子起了个名，叫打起胜利鼓，喜迎冬奥会。北京非遗项目在龟河水畔用古老高雅的古琴，和着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坠胡，向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挥手致意。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28回，由温振新播讲，延庆区非遗项目评书冬奥系列作品总策划洪伟、高文周，策划刘满丽、阙战军，顾问李庆、于海宽，评书撰稿温振新、林瑶，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节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Fly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种种盛开。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来了来了。 好运怎么集？ 即日起至12月31号，登录听听 FM APP， 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哦！ 哇，这么多红包雨！ 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的联合会员卡，狂欢购！这回让你听得够！ 上听听 FM 集卡集好运哦！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国家委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2022年，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了。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林苑。今天白天以晴为主，但是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山区风力会更加剧烈，在8级左右。好在北风持续的时间不长，今天中午前后风力就会逐步减弱，对升温影响不大。预计今天的气温会在4到-0下6摄氏度之间，风寒气象指数为4，体感很冷。白天风大，晒太阳的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户外晒太阳。而由于山区的短时风力更大，所以登山气象指数为4，也不太适宜外出登山。由于昼夜温差大，早晚出行还请您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也应及时补水润燥。北京体育广播祝各位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买5G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7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稀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